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春暖花开，春天的来到，同时也告诉我们清明时节又到了。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人们对于身后事的看法呢也越来越开放豁达，加上土地资源的紧张，传统墓葬价格的高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生态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首先走进美国，一起来关注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呢，他们如何看待清明这个节日，美国人对于生态葬的接受程度又怎么样呢？今天节目里我们就来连线相关的合作媒体的记者，然后我们还要一起走进英国，来关注英国自行车发展的新趋势。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眼下又到一年清明时，有一句中国古话，慎终追远。那其实呢，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人们都是信奉相同的道理的。不过随着世界形势的改变，土地资源的稀缺，墓葬价格的日渐提高，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呢，也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就是追求节约、绿色、返璞归真的墓葬方式。今天节目中，我们就首先就此话题聚焦美国。美国是全球华人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目前呢大约有近8000万人。每逢清明时节，也有很多的美国华人华侨前往墓园祭扫自己的先人。下面我们就要连线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据他向我们介绍呢，中国的清明习俗也为美国当地的墓园守护者所了解。虽然民族不同，习俗不同，但希望逝者安息，在天堂尽享快乐的心愿却是相同的。 不过说到了今年的清明节呢，跟美国的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呢是在同一个周末，因为大家都会在4月5号之前的这个周末呢，来到了各个亲人缅怀的地方呢，来做这个扫墓祭祖的一些呢这个工作。在这样子的一个呢复活节跟清明节同一个周末呢，要追溯到20年前了，哇，也是同一天。然后据我呢深入的了解呢，在20年前的那一天呢，哇，真的是去墓园扫墓的，不管是美国主流的朋友，或者呢是像我们华人朋友，大概呢有将近10万人呢一起呢在同一个周末涌入，是真的非常壮观的一件事情。这也让大家看出来我们华人呢这种呢慎终追远，然后缅怀自己祖先的这种传统非常好的习俗，也让呢很多老美朋友们呢非常的称赞。 据介绍，随着华人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现在呢华人也成为了美国几大墓园的主要客户之一。相比起传统忌讳谈故去这样的观念呢，如今新一代华人已经在生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洒脱地为身后寻找好驻地。 好的，来谈一谈呢美国墓园呢目前的一些状况哦。来自于美国墓园经营者呢，他们也发现说，最近的一些大客户呢，在近几年开始呢以华人为主哦，就是呢在世界最大的墓园，像洛杉矶呢就有2-3个呢这种大的墓园来说呢，墓园的顾客呢大概1/4呢算是华裔的朋友，比例呢也是在墓园之冠哦。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就是入土为安嘛，有这个传统的观念，虽然说我们现在呢是移居 在国外，但是不少华人呢当然还是有这种想法了。所以部分的华人呢其实对于之后呢往生之后要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讲究哦。就像是呢在我们洛杉矶呢有两大墓园纷纷也在呢这个清明节来临之际呢就请到了世界知名的风水师啊来替呢他们的顾客甚至呢一些呢这个朋友介绍啊，诶，到底怎么样来选呢适合自己在未来房子的一些好的风水啦好的福地啊然后能够安居哦。这也是慢慢的呢被所有的人接受了。大家都觉得说诶这个预定呢福地预定下来然后可以呢这个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呢身后事哦。这也是呢目前在洛杉矶华人呢大家已经逐渐的呢不再这么自视避讳的去谈这个话题反倒呢能够以非常棒的一种心态呢来接受哦。不讲到了呢这个最近的墓园呢、哦、他们还有呢十年发展的空间。不过现在呢据说因为这个能够开发地方也越来越少了。这个墓地的价格是年年上涨。可以事先呢预定这个福地然后呢分呢三年五年这种零贷款的一种方式哦。在你百年之后呢能够轻松的呢规划所有的一些事宜。 不过近年来美国的墓地价格也在快速的上涨甚至超过了房价的涨幅。墓地的价格也出现了贫富分化低至4000美元高至上百万美元。王立奇说 那么说到了这个墓地的最低入场费哦，大概呢是4000多美元。其实我在想哦，这个市场呢真的是呢年年翻转哦。在我十年前吧，然后知道墓地的话呢，大家呢可能1000多块的美金呢就买得到了，大概十年多的一些价钱。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呢，他们先买了这个福地的时候呢，那时候入场费大概是1600左右吧，就只是土地的，就是土葬啊，或者是墓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甚至是火葬的方式就一块这样大概是1600多块诶结果发现他们拥有了之后三五年诶竟然涨到了4000多5000多6000多所以呢这个墓地呢是越来越贵了大概呢现在目前的状况呢不要看什么特别的风水哦就是一般的呢就是4000多美元一块然后一般标准大小的墓地售价大概是10000美元那更加讲究的有那种家族墓园就那是那种百万真的是100万哦大概可以容纳整个家族60个还是80人左右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那家族式的大型墓园呢则是按比例调高也会按个别客户的要来开币来设计哦所以真的售价可以高达100万到200万美元大家不相信吧可是真的在洛杉矶知名的墓园就是这么可怕这个地方呢是不是福地啊然后他们还会请了专门的风水师来找啊来特别的开垦让我们这些想要买房子的都觉得哇原来自己以后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房子也是这么样的贵。 价格的高企土地的稀缺也使得很多美国民众呢开始选择一种更加开放的自然生态墓葬方式。也有不少人非常开明的为亲人或是本人选择了身后海葬、树葬等等生态的墓葬方式。 那现在在洛杉矶呢，其实还流行了树葬以及海葬。我想亚洲也是哦，大家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当然中国人还是以入土为安，所以土葬跟火葬呢会比较呢这个普遍一点哦。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呢，他们也有选择所谓的海葬。那海葬就是呢早上呢他们有一条船。然后呢出海的时候呢就一个简单的仪式之后呢就把呢这个火葬之后的骨灰亲人的骨灰放在那个时空胶囊那种感觉啊整个就投入大海。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所以目前呢洛杉矶的朋友其实还有这几种选择也是有树葬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观念呢是越来越开放的可以呢彼此之间呢再谈谈自己呢在百年之后呢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告别。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3月21号是联合国的世界睡眠日，在这一天，在北京就举办了2018 中国国际睡眠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会上呢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睡品，告诉大家如何来营造睡眠环境，带来舒适的睡眠体验。而同时呢，公众的参与热情之高，也使人感到如今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睡眠情况，愿意为睡眠花钱了。三月的最后一周，在韩国釜山也举行了一次睡眠博览会，而其中有一种睡眠胶囊可以很好的帮助人们营造一种睡眠环境，在会场上十分的受欢迎。好了，下面我们随记者一块儿走进韩国釜山的睡眠博览会。 这里是2018釜山睡眠博览会的现场，很多参观者呢在体验这种有助眠功能的睡眠胶囊。其实从外面来看的话，很多人会担心里边会不会有些憋闷，不过其实坐进来的话，觉得里边这个空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刚刚负责人介绍说呢，这里面有内置的换气系统，而且有氧气发声装置，可以提高内部空气的含氧量，有助于睡眠。另外呢，还有这个负离子发声装置，负离子呢是有舒缓神经和降低疲劳的作用，所以助眠效果也是非常明显。在这个中央控制台上呢，我们可以确认胶囊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并且可以调节室内灯光的明暗。如果说有紧急情况发生呢，就可以按下这个可以联系外部的紧急按钮。目前这款胶囊在韩国市场上的售价大概是人民币47000块钱左右，主要客户呢还是高收入的单身人群以及企业等等。 今年的睡眠博览会上展示了睡眠科技、睡眠家居、睡眠医疗、睡眠保健等多个领域近千种产品。比如这种内置有低频音箱的助眠枕，只要打开睡眠模式，枕头就可以播放舒缓的波涛声、风声等。再戴上可以与脑波形成共振的光频眼袋，就可以帮你快速进入睡眠状态。这种左右摆动的床可以制造出摇篮的助眠效果，一个小巧的鼻撑就可以有效改善打呼噜的症状，提高睡眠质量。另外还有大幅提高抗菌透气功能的螺旋结构纤维床垫，有催眠按摩功能的按摩椅，助眠的香薰，舒缓眼部疲劳的眼罩等等。 깊은잠을못자는스타일이라서여기수면박람회에와서좋은제품을통해서좀개선을하고싶어요 회사를다니면서업무적인스트레스나이런것때문에수면부족이나수면을취해도굉장히좀부족한걸느껴졌는데이런걸해결할수있는제품이있다면꼭구매하고싶습니다 今年的睡眠博览会上，针对老人、儿童、孕妇等特殊群体的这种睡眠产品呢，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这款小小的投影仪呢，可以在睡前为孩子营造一个黑白的童话世界。那投影呢，可以让孩子养成关灯的习惯，黑白的这个影像呢，可以在视觉上降低对孩子的冲击力，而且家长可以边看着投影边给孩子讲故事，增加亲子互动，也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此外，可以小憩的睡眠吧、催眠服务等睡眠行业相关的创业模式，在展会上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据经合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韩国人均每天的睡眠时间为7小时41分钟，比经合组织成员平均睡眠时间少40分钟，平均工作时长则要高出20%。去年，韩国因睡眠问题就医的患者高达60万人，相关的医疗支出近5年间增加了66%。韩国政府近期将睡眠呼吸障碍等部分睡眠疾患的治疗纳入了医保范围，很多企业还专门推出了睡眠休假制等。预计今年韩国睡眠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20000亿韩元，约合120亿元人民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伦敦，伦敦前市长鲍里斯喜欢骑自行车，任市长期间不遗余力地在伦敦推广自行车文化，希望有更多的伦敦人能够借助自行车呢来实现交通，减少城市的污染和拥堵。他在任时推广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被称为是鲍里斯自行车。虽说他广受市民的欢迎，但是现在呢，毕竟出现了更加高科技的摩拜和 OFO 这种无桩自行车，伦敦交管部门打算转而支持更加廉价和方便的无桩共享自行车。来听报道。 英国伦敦的鲍里斯单车项目以伦敦前市长、现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鲍里斯·约翰逊命名，是一种广受当地人欢迎的租赁单车。 但是这种有桩租赁单车取车和还车的位置是固定的，因此产生了每年大约2100万英镑的昂贵运营成本。但是目前票价收入下滑和政府拨款削减，伦敦交通局正面临着近10亿英镑的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该部门正在考虑停止鲍里斯单车项目，转而为他的竞争对手摩拜单车和 OFO 小黄车提供支持。 Whereas this business, because we've got the economies of scale for producing everything ourselves and all the technologies on the bike, you don't have to build big docking stations in lots of locations throughout London and all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that entails. We don't charge it as anything. We just ask their permission to come and operate. 目前，鲍里斯单车仍然在伦敦的单车租赁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仅被广大市民所熟悉，也逐渐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一种象征。 I think forest bikes are really inbred in London, like culture, and even through tourists as well. They come and they take the forest bikes out for their day trips, and often people commute on them as well. So they are really popular. 短期内，伦敦市民可能还离不开鲍里斯单车，但是随着竞争加剧、财政紧缩和技术革新的发展，鲍里斯单车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利比里亚地处非洲西部，有非洲门户之称，这里曾经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但是呢，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这里战乱持续多年，造成了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从2003年开始，联合国向利比里亚派遣了维和部队，监督利比里亚和平协议的执行。其中，中国是联合国在利比里亚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从2003年开始，中国军队就派出工兵、运输和医疗队参加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的维和行动。2013年，中国公安部又开始向利比里亚派遣成建制的维和警察防暴队，因为维和队员头戴蓝色贝雷帽，被称为是中国蓝盔。从2003到2018，中国蓝盔在利比里亚担任维和任务整整15年了。最近，满载着利比里亚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140位中国蓝盔佩戴着联合国的和平勋章回到了祖国。那么，这15年来，中国蓝盔在利比里亚做了哪些工作？对于利比里亚人民的生活和国家重建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对此的报道。 This is the United Nations in Liberia broadcasting from Monrovia. This is the official voice of UNMIL. 2018年3月22日，这对利比里亚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15年来一直支持这个国家从战争走向和平与民主的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正式从该国退出。陪伴着利比里亚人15年的特派团电台也交由西非经共体接管，这个西非国家也将开始新的充满挑战的转型期。特派团电台的台长拿破仑·韦班表示，电台自2003年10月以来一直在向该国 80% 以上的人口提供内容，大部分节目都旨在鼓励利比里亚人相互和解，彼此宽容，在多年战争之后握手言和。 自特派团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这里。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经历，这是为使利比里亚在14-15年的内战之后重新走上正轨而进行的集体努力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很高兴特派团电台已经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1989年，西非国家利比利亚爆发内战，造成近25万人丧生，其中多数为平民，上百万人流离失所，约1/3的人口在邻国沦为难民，80%的妇女和女孩遭受了性暴力。1995年，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西共体的多次斡旋下，各派最终签署了和平协议。 2003年9月1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以支持执行停火协议及和平进程，保护联合国工作人员、设施和平民，支持人道主义活动和人权活动，并协助开展国家安全改革，其中包括国家警察培训，新组建一支经过改革的军队。随着内战结束并开启重建进程，安理会于2016年12月23日通过决议，将特派团任期延长至今年3月底，仅保留最精干队伍继续驻守，随后完成特派团的撤离。秘书长利比利亚事务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扎里夫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时，回顾了利比利亚特派团近15年来取得的成果。他说，在过去15年中，特派团为利比利亚创造了安全的环境，使100多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能够重返家园，并在多年的战斗和不稳定局面中帮助政府巩固权力。 Foremost is bringing peace and stability to Liberia. 首要的成果是为利比里亚带来和平与稳定，停止战争有利于利比里亚人开始正常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通过联合国许多的能力建设活动，该国政府机构的职能得到加强，特派团对该国经济投入的资源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其他行动还包括结构改革、法治、司法等方面，以及加强机构职能以应对利比里亚人的医疗需求。比如在埃博拉爆发时，特派团还提高了该国警方的执法能力，让他们成为了维持该国治安的主要力量。 扎里夫表示，他相信在特派团退出之后，利比里亚取得的和平仍将持续。他也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利比里亚给予强力的支持。 几乎所有流离失所者都已经回归家园，虽然在利比里亚还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但他们仍然愿意回到自己的舒适圈。利比里亚可能将经历新一轮的经济结构改革，为大量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我相信当局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仍然抓住了这个机会。利比里亚的经济将会更加多样化，土地改革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近期刚刚结束对利比里亚访问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在特派团结束任务的仪式上表示，国际社会要记住和承认利比里亚人民曾经遭受的痛苦以及冲突给整个地区带来的破坏，并为利比里亚走向和平的漫长道路感到欣慰。他尤其对利比里亚妇女在和平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示认可，并向在维和行动中牺牲的200多名维和人员致敬。 这些年来，国家得到了重建，10万多名前战斗分子参加了解除武装融入社会的项目，司法和政治机构、警察和法庭也得到了重建。安全的环境让成千上万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得以重返家园。学校曾长达十年被关闭，许多年轻人无法接受教育。目前这些学校也得以重新开放。联合国还协助当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我们举行了三次成功的选举，并见证了非洲首位女总统的当选，以及2017年现任总统维阿的成功当选。这是自1944年以来，利比里亚首次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特派团还努力为全国的妇女赋予全能，目前还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尤其是要让年轻女孩实现她们的潜能。 阿米娜·穆罕默德指出，利比里亚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经济上的制约因素非常严重，包括资本外流、高通货膨胀，以及发生在几乎占2/3人口的年轻人当中的高贫困率和失业率。利比里亚当局需要倾听年轻人的意见，并将他们纳入政治决策和和平进程，赋予他们全能，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妇女参政情况也需要得到改善。目前，在利比里亚，妇女只占 11% 的议会席位。他还赞扬政府在扶贫方面所起到的领导作用，并提出了五个关键原则，作为利比里亚2018至2024国家发展议程的基石。2017年12月，现年51岁的前世界足球先生乔治·维阿在利比里亚第25任总统选举中获胜。 在特派团退出仪式上，维阿表示，他的新政府将在维和部队结束任务之后，继续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确保利比里亚取得的和平可以持续。 特派团不仅对利比里亚重建和平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对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感谢所有的维和部队派遣国和捐助国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让这一特派团得以运行。我对蓝盔部队的所有人致以敬意，他们很多人都在维持和平的过程中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我的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巩固和平，并热烈欢迎联合国系统继续作为合作伙伴。 在联立特派团将近15年的任务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个国家部署了部队和警察，这些国家派遣的维和人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在利比利亚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2003年，中国军队开始派出工兵、运输和医疗分队参与联立团行动。2013年，中国公安部开始向利比里亚派遣成建制维和警察防暴队。中国第五支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也是中国在利比里亚的最后一批维和队伍，已于今年2月底撤离。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驻守利比亚15年的中国蓝盔，中国维和部队。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Sierra Works Region。 思行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